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感后果？谁会有一些旧恨心魔？一点点无心错，谁会有一些等不到的梦？谁人负你负我多？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？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，心不记恨，怀念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。谁愿记错锁，匆匆往事，谁人是对是错？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，一笑看风云过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初见总是美好的，在这些初见的歌里去回忆我们的初次相遇吧。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有一个歌者说他是全体华人的声音初恋，一点也不为过。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乐坛曾经有一段时间九郎情歌风行，而这其中邓丽君的这首难忘的初恋情人却有着不可多得的清丽。